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半空中，强悍的太阳圣剑在那蓝金色光环的牵引之下，竟然被引得偏开了许多。唐三手腕联动，一个接一个的光环出现在他头顶上空。在那蓝金色光环的围绕之下，太阳圣剑的能量竟然被一点点的消磨了，而且在无定风波的引导抗拒之下，它竟然无法真正的劈斩下来。千仞雪神念瞬间爆发，想要将无定风波所化的光环破开，但唐三早就防着他这一手，也同样是神念爆发，背后海神八翼轻拍，一层波浪般的蓝光冲天而起，硬生生地切断了千仞雪与太阳圣剑之间的神念联系，配合无定风波，硬生生将这一记太阳圣剑化解了。赤金色的流光在空中形成了一道夺目的光彩，千仞雪眼看太阳圣剑无法爆发出攻击力，当机立断，距离在转瞬间缩小，身剑合一，天使圣剑已经直指唐三胸前，所有赤金色的火焰瞬间内敛在天使圣剑之上，他那圣剑在这一刻竟然有些透明，就像是一块赤金色的水晶一般。 跟我比近战，近战我可没输过。 面对千仞雪的攻击，唐三脚踏鬼影迷踪，身体虚幻般在空中闪烁，海神三叉戟更是带起一道道虚幻般的光影，一个接一个的蓝色光环释放而出。无定风波除了化解敌人的攻击之外，更加重要的就是能够长时间限制住敌人。 以前我是封号斗罗时不会对你用这招，但现在不一样，我已经成就了海神，无定风波的成功率至少也有 50%。 而一旦千仞雪的身体被他顶住高达8秒的时间，那么这场战斗至少也就结束了一半。眼看着那朝自己涌来的蓝金色光环，千仞雪心中顿时生出一股强烈的危机感，背后的天使六翼瞬间张开，原本急速前冲之势戛然而止，竟然就那么硬生生地停顿在半空之中。六翼下拍，他前冲的身体直接在空中划出一个90度的转折，冲天而起，太阳成为了千仞雪的背影，巨大的金色虚影从他背后浮现出来，天使圣剑高高举起，千仞雪凤目含煞，朱唇轻启， 天使审判。 天地间空气剧烈的颤抖一下，唐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被什么东西用力的挤压了一下，竟然出现了片刻的迟滞，这迟滞的时间还不到一秒，可也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，千仞雪的攻击已经完成了，一道澄净的金光从天空中照落，直接落在唐三身上。这道光芒可不是千仞雪发出的，而是来自于那高高悬挂在天空中的太阳。审判之光，天使之神奥义之一，拥有极其恐怖的杀伤力。 好强的炽热感，动作变慢了，体内的神力也在快速的溃散。 尽管唐三身上的海神神装顿时释放出无比强烈的蓝金色光彩，抵挡着这金光的侵袭，他的身体却还是从空中被强行压了下来。在那炽热的光芒照耀下，千仞雪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90度转折动作，加上闪电般的神技转换，硬是命中了唐三的身体。这实战中的神技技巧无疑是他这些日子以来的收获，如果换了一个属性偏向黑暗的神，被这一记审判之光落在身上，必定会受到重创。审判之光内蕴含的神圣光明之力实在太强大了，那根本就是光明圣火凝聚而成，也是天使之神借助太阳神力的强势攻击。不过唐三的海神本身就拥有光明属性，是光明与水的结合，面对这神圣光明的审判之光，短时间内还不至于受到重创。但单单是对唐三神力的消耗也是极其可观的，只要时间一长，他和千仞雪之间的实力对比立刻就会发生变化。 海神吞噬， 海神三叉戟就在那审判之光中被他缓缓举起，胸口处菱形的蓝宝石光芒大放，澎湃的蓝金色光芒从唐三身上席卷而出，瞬间围绕着他的身体形成了一个直径10米的蓝金色漩涡，强行把那笼罩身体的审判之光驱除顶起。千仞雪眼中寒光一闪，作为审判之光的主持者，他自然能够感觉到唐三所释放的强大反抗力。 但在占据了优势的情况下，他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。手中天使之剑在空中划出一个十字，化为一个赤金色的十字星，融入到那审判之光中。 天使进化！ 审判之光骤然爆开，化为一个巨大的赤金色光球，将唐三和他所释放的蓝金色漩涡完全笼罩在内。高温直线攀升，几乎只是一瞬间，温度就攀升到了恐怖的几千度。这由审判之光转化而成的净化之光拥有着极大的粘性，而且在千仞雪不断输入的天使神力和引入的太阳真火作用下，那赤金色的光球变得越来越大，温度也越来越高。千仞雪就要凭借着恐怖的能量将唐三身体炼化，感受着身体周围如同熔炉一样的烘烤以及那不断增强的太阳真火，唐三不禁皱起了眉， 竟然被千仞雪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刚刚获得海神传承，看来我对自己的海神神力还不够熟悉，体内的玄天宫内力已经完全转化为了海神神力，短时间很难完全掌控我自身的力量。 唐三的接受能力极强，他岂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？意念微动，唐三的海神神力瞬间与天使神装融为一体，背后海神八翼回护自身，形成一层蓝金色的光罩笼罩着他的身体，将那炽热的太阳真火隔绝在外。与此同时，唐三右肩上那龙状的肩铠突然闪亮起来，一道龙形的蓝金色能量透体而出，在嘹亮的龙吟声中围绕着唐三的身体旋转一周，硬生生将那太阳真火驱散几分。唐三海神三叉戟后甩，一式千载空幽直接在自己身后爆发。有了海神神力的支持，这黄金十三戟的第二式充分发挥出了它应有的威力。剧烈的轰鸣声暴起，狂躁的能量波动产生出强烈的爆炸力，太阳真火将唐三的身体限制住，正面的能量是最强的，而背面自然就要弱上几分。在千载空幽的剧烈爆炸力中，顿时被炸开一条裂缝。千仞雪的神念时刻都在关注着唐三，眼看他发动反击，自然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。天使神装光芒大放，太阳真火进一步增强，只是眨眼功夫就将那裂痕弥补，根本不给唐三能够破除这太阳真火牢笼的机会。 本来也没打算这样突破千仞雪的封锁，这裂痕来的真是时候。 那从肩铠上飞荡而出的蓝金色龙形能量，就借助那一瞬间的机会，从太阳真火中钻了出去。龙吟之声响彻九天，大海沸腾，无数蓝色的光点疯狂地从大海之中奔涌而出，朝那龙形能量凝聚而去。千仞雪此时的精力都用在释放太阳真火，试图将唐三炼化上。眼看着那龙形能量飞向大海，他也没什么办法。唐三自身爆发出的海神神力比他想象中要庞大得多，只要他稍微松懈一点，唐三就有可能破火而出。 我必须要趁着唐三的反击还没有全面发动之前，尽可能地消耗他的海神神力。 千仞雪还是小看了海神的神力，或者说是小看了大海的力量。那龙形能量在大海中升起的那些蓝色光点注入下，身体几何倍数的增大，几乎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就已经增大到了百米长，成为了一条蓝金色的巨龙。千仞雪所凝聚的乃是太阳真火，而唐三施展的这蓝金色巨龙所凝聚的则是大海中的太阴真水之力。没错，太阳的能量比起大海来更加取之不尽，也更加强大，但是越强大的力量也就越难以操控。千仞雪是天使之神，并不是太阳神，他不可能完全去吸收太阳的力量，只能是借用一小部分。而唐三却和他不一样，身为海神，大海全部的力量都能由他掌控。在神界，天使之神和海神都是主神，而作为两大神奇的传承者，谁的力量更强就要看他们在传承之前的底蕴。百米巨龙带着他那由太阴真水凝聚而成的庞大身体骤然而至，从后方咆哮着撞向了太阳真火形成的熔炉。一道龙卷风状的白雾漩涡瞬间冲天而起，太阳真火与太阴真水两大极端能量骤然爆发之下，直径万米内的高空之中，一切都变得扭曲起来。那漩涡状的白雾在空中爆开，万里之内所有空中飞行的生物在这一刻完全从这个世界上被抹杀，令这范围内的空间空空荡荡。 太阳真火与太阴真水之龙同时消失，千仞雪也在那强烈的冲击力作用下倒飞而出，但是他却不惊反喜。 唐三是凭借反击挣脱了太阳真火熔炉没错，但在我太阳真火的灼烧下，唐三的海神神力大幅度消耗，比我的消耗大得多。在我们同样凭借神力急速恢复的情况下，我的优势将不断拉大，那么这场胜利就是属于我的了。 唐三的身体已经接近地面，他的样子看上去确实要比千仞雪狼狈一些，披散在背后的蓝色长发显得有些散乱，不断拍动着海神八翼才能够稳定住自己的身体，但是他的目光却依旧平静深邃而悠远，似乎并没有受到先前一击的影响。千仞雪右臂平举在身侧，天使圣剑与手臂保持一条直线，刺目的赤金色光芒从他那天使套装的每一部分释放出来，右手握着天使圣剑凝重地向下方滑下，以右肩为中心迅速划出一个巨大的圆弧，在天使圣剑后带出了一连串的残影。当这圆弧的起点与终点融合的瞬间，一个赤金色的光环出现在千仞雪身体周围，而这光环内赤金色光芒瞬间奔涌，就像是太阳从天而降出现在千仞雪背后似的。千仞雪将天使圣剑高举过头，他不会给唐三喘息的机会，专属于天使之神的天使领域终于释放。 天使领域，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